反正我骄傲地描述了我的梦想。这里面的歌词，上学的时候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记得我说过我要当科学家，逢人就说天哪，也不知道当时当了科学家要干嘛呢。现在想想那时候小时候翻的最多的就是家里面的四本百科全书，红蓝绿还有一本什么颜色我忘记了，最喜欢自然那一本，因为里面很多那种稀奇古怪的动物啊都是从那上面认识的。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式的节目，我和你来共同完成一个小时的声音陪伴。而且今天周五了，我们会延续上周五的故事。有一位叫做小轩的朋友可能大家都认识了，他给自己即将出国大学四年的一位异性朋友点了歌送了祝福，但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女生给出的回应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不是我们期待的那样，有一点冷淡。所以待会儿我们可以听一听小轩在知道了这位女生给他的回复之后，再一次他会说什么，他会点什么歌，他有什么想法要分享的，我们在下半时段听听小轩的故事。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下半时段一起来帮他出出主意吧。陈丽，芳草地。 蓝灯长地挂住流星，陪伴寒夜里长亮梦境，空手走进白日雾气笼络，这世间平凡睡意，眼里停泊着万家灯火，最顺眼不过又是日落，被时间辜负的不止一个，徒留我徘徊在原地，被那片夜色 距离朝阳门外大街很近的芳草地，据说早先这里面是一大片庄稼地，花草茂密，放眼望去满眼生机。 而这首歌的曲也是陈丽自己所作的，他的词是一位叫做陈南希的人所写，芳草地也是他之前工作过的地方。陈丽的专辑当中小梦大半里面除了小半，另外最喜欢的就是芳草地了。继续让我们走出这个地方吧，走出这个花草茂密的地方，关注一张去年曾经引起巨大轰动的专辑，它来自沉寂多年的朴树猎户星座。在去年一整年的新出的音乐作品当中，有很多根据大数据分析的音乐平台都会把这张专辑列为年度最佳专辑。平凡之路，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平凡之路攒了很多跑步时要听的歌，但是跑步这件事情就一直没有实现。中午的心情应该是畅快的、轻松的，不应该是严肃的，所以把心情转换一下，这个时候工作效率提升一点，希望今天大家都不要加班，趁早下班好好的放松一下，听听不一样的熊天平。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靠近后能不拥抱吗？寒冷冬夜，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徘徊，我的泪在眼底平淡，黯然神伤。我不敢在山谷发疯的嘶吼要你，我只怕惊碎了虚拟的回忆。情感像雪一片一片堆积成的冰河，掩埋了我眼前失踪的脚印。霜 1999年熊天平的《收山》之作《一个人流浪》，非常难得听到他声音当中的那种一点点嘶吼。刚刚在副歌部分，以往对他的印象是那种声音清亮纯净，但是再整洁的人也都有放开的一次。熊天平的《一个人流浪》就是对我们对他的既往印象的改变，成了一个流浪绅士。继续让我们走进北美的乡村小镇，听到 Don't Rock the Jukebox。 Don't rock the jukebox, I wanna hear some Jones. My heart ain't ready for the Rolling Stones. I don't feel like rocking since my baby's gone. So don't rock the jukebox, plenty of country songsBefore you drop that quarter, keep one thing in mind. You got a heartbroken hillbilly standing here in line. I've been down and lonely ever since she left. Before you punch that number, I'll make one request. Don't rock the jukeboxHear some Jones, 'cause my heart ain't ready for the Rolling Stones. I don't feel like rocking since my baby's gone. So don't rock the jukebox, play me a country song.I ain't got nothing against rock and roll. When your heart's been broken, you need a song that's slow. There ain't nothing like a steel guitar to drown a memory. Before you spend your money, babe, play a song for me. Don't rock the jukeboxWanna hear George Jones. My heart ain't ready for the Rolling Stones. I don't feel like rocking since my baby's gone. So don't rock the jukebox, play me a country song. Don't rock the jukebox, play me a country song. 听歌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事情，刚刚这段旋律就会让我有一种开车驰骋在公路上的畅快，路不一定很直，但是可以蜿蜒翻转在树林里穿梭，差不多一个上午开车的时间就到了。一个不大的木屋，旁边是秋千和湖，最好还是有一个烧烤架，一台老式收音机和一顶牛仔帽。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下面一首歌曲，紧接着会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环节。今天是有声来信，还有我们在上两个周五的时候一段延续的故事，关于小轩和丁丁两个人他们的感情或者他们的情谊该如何发展。欢迎你邀请你身边的小伙伴一起来听，给他们出出主意，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我们下半时段一会儿见。 如果真的会有一条直的路，如果可以一直带着少年时的酷，如果英雄真的不问出处，真心不怕辜负，誓言不怕没人吃了目。如果时间追你可以真的跑得掉，如果失去不会让你脸上少了笑，如果没有得到尊重不会让你开口吵着要，如果丢了自己还能找得到，如果有些妥协变成枷锁，如果必须要跟新的世界打火，如果不怕那些骄傲有天被人放在角落，如果相信沙漠里能开出花朵，如果你付出的所有都会被人记住，如果现实淡了回忆没人听你细数，可惜时间带走一切变得天翻地覆，想要把你留在这里给你庇护， 想要把你留在这里，想要把你留在这里，想要把你留在这里，那些散落的花还有回不去的家，想要把你留在这里。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应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周杰伦以公开新歌《等你下课》的方式庆祝了自己的39岁生日，歌曲主打校园纯情风，歌词则阐述了年轻人暗恋女孩苦苦追求，每天等对方下课的心情。这首歌上架不到一天的时间就突破了80万观看人数。近日歌手炎阳发布了他的新专辑《最初》，歌曲风格多变，有恋人之间的温柔絮语，也有豪放自如的精彩演唱，相信会给听众带来一场听觉盛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初的梦想，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要坚持自己的初心。美国唱片工业学院昨天公布了2018年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新一轮的嘉宾名单，说唱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萨姆·史密斯和 U2 乐队都将在本届格莱美音乐奖的舞台上登台。在11月份公布的提名名单当中，肯德里克·拉马尔获得了包括年度最佳专辑奖在内的7项提名。美国当地时间1月28号晚，第60届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仪式将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你在这里，我们听见你。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我们进入下半时段，有声来信。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延续上两期两个周五的一个连续的故事，在这里面会有一个第三次的呈现。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前情回顾吧。是这样的，我们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开播的第一周的周五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小轩的朋友，给他大学同窗4年的一位异性朋友点了两首歌。 送了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生要出国了，两个人可能以后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位叫小轩的男生呢，就是说了一些这种祝福的话，但是能够听出来有一点点的挽留的意思在。所以他点了两首歌是这样的，一首是想想啊，再见再见让我选的，我说最好，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最好永远不要说再见。另外一首歌就是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然后在上周五呢，第二期的时候，就是终于采访到了这位女生，叫做丁丁，她要出国了。当她知道小轩给自己说的这些话，包括点播的歌曲的时候，丁丁是一个非常惊讶的状态，说她没有想到这个男生会有这样的表示。因为在他心里面，可能他把小轩当做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朋友，所以他也回敬了小轩的两首歌，一首是你就不要想起我，一首是再见吧朋友。这两首歌都是听上去非常怎么说呢，很寡淡的那种情绪。如果我是小轩的话，因为我上期在节目还说了，如果我是小轩，我可能听到这个我会真的真的很失望。因为对于自己那么心仪的一个女生念念不忘的，好不容易趁着这个机会跟他说一些心里话的时候，他的回应那么的平淡。而且这位女生丁丁心里面其实是有喜欢的人在的，但是她在上期节目当中说了，说不是小轩。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找到了小轩，然后记录下来了她在这两期之后她有什么想说的，关于丁丁的那样的冷淡的回复，看看小轩是准备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哦，小轩又见面了哈。 嗯。 是这样的，之前你通过我们电台给那个丁丁点的歌，他已经收到了。 啊，收到了呀。 对。然后他给你回点了一首《再见吧，朋友》。 啊？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打心眼里觉得，可能需要再见，或者是离开一段时间吧。 那你就是现在针对他的这个回应，你有什么感觉吗？ 其实我现在特别想见他本人，但这个好难啊。 最近你们在学校都没有见到是吗？ 对对对，因为大四忙着毕业，都各自忙着找工作啊，然后毕业论文啊、答辩啊什么的，没有太多的时间。 为什么要见他本人呢？ 就想跟他说点什么吧，说点什么。 会说些什么呢？ 可能就是说一下自己很长很长时间都想说的那些话。 比如 表白吧。 表白？所以你觉得你们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吗？ 我觉得我对他应该超越了那种普通朋友的关系吧，但是这一首再见吧朋友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段音频到这里结束了。果然再见吧朋友让他也心里面凉凉的。其实小轩他这个男生我能感觉到他一个很细腻，但是有时候也不太知道如何表达的。他已经两次都是这样了，他没有点歌也没有送歌给丁丁，他只是把他想说的告诉我们，然后希望大家帮他出出主意。所以点歌的事情交给我了，我待会儿会给他选一首歌曲的。我估计他现在的心情，可能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刚刚也说了，大学毕业临近找工作呀，各个方面，加上在丁丁这里没有得到一个更确切或者说更期待的回复，他可能心里面也挺复杂的。其实我刚刚能听出来，他虽然说表白啊，但是也不是很确定的。这倒不是说他不够喜欢，而是说可能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对着我们的记者，对着采访机，甚至说对着空气去表白，其实是很怪的。所以你看他刚才说的，说听完丁丁这段话之后，其实目前最想做的不是表白，而是要见到丁丁，当面把想说的话全部都说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是真的没能走到一起，可能心里面也就没有遗憾了，因为下一步两个人可能见面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最怕的就是什么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呢，就再也见不到了。当然刚刚这段话只是说我站在小轩的立场，刚刚听他的语音，我分析了一下他的心情，也不完全对。但是他下面该怎么做呢？就是 当丁丁给他送了《再见吧，朋友》这样的歌，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非常非常普通的情谊的时候，小轩应该怎么办？你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告诉我，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你可以把接下来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一步一步怎么做，给他出出主意。因为女孩子马上就要出国了，小轩应不应该去坚持这份喜欢，或者说该怎么坚持，或者说这个时候表白会不会让女孩觉得自己有点冲动呢？我要送的歌袖手旁观，一会儿说。 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 多么希望在歌曲当中的这个掌声是我们最后送给小轩和丁丁两位的了。袖手旁观，来自李健的版本。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眼前转啊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你的近况断续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来不觉得遗憾。这是我替小轩选的歌，送给丁丁，再一次送给丁丁。刚有朋友说，觉得小轩这个时候不应该表白，因为，他是经历过异国恋的。他说，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你这样表白，如果不答应就算了，但是如果答应了，没有感情基础，一下子开展异国恋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非常不建议，因为很少的人能够坚持下来。还有人说，丁丁就是那么拒绝，其实也不是拒绝，而说你不能要求女生一下子就接受啊，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它可能在故作矜持吧。还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一些措施呢？我们来听听看，听听小轩的第二段声音。 你觉得现在就是你自己的心情是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空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可能我原来还觉得我们俩之间能有点什么，或者是说有机会改变一下现状，但是现在好像不太可能了。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因为《再见吧朋友》这首歌吗？ 我也回想他了，之前我们俩联系不是很多，然后可能这方面这样的想法又是我一个人的，我无法去想他想了什么，人心隔肚皮嘛。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 所以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会去找丁丁表白吗？通过哪种形式？ 我觉得会吧，会的，会， 会， 会，会，嗯。 那我们期待你的好消息。 我刚刚听到了，在短短的一分钟的音频里面，他说了五遍会，会去在节目之后，去跟丁丁表白。具体表白的形式还不知道，可能他现在已经在准备了，可能还没有，他可能还没有思路，所以真的需要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表白了，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是他应该如何表白能够把他心仪的这位女生追到手。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然后回复关键词故事，了解到我们节目的具体互动方式。或者如果你心急了，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语音文字都可以，你的办法你的主意我都会和我们的记者进行一个整理，然后一并我们送到小轩的手里面。希望下一周如果丁丁愿意接受再一次接受我们的采访的话，希望我们在下周五能够还能听到丁丁关于这件事情的回复，以及他们具体表白的情况吧。怎么说呢，这样的话就不能送那么难过的歌了。既然说要去表白了，其实这份勇气还挺难得的，所以他依然没有说要送什么歌，那我还替你选。我替小轩选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个浪漫的梦想，来自郑钧私奔，希望他表白顺利。 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想带上 想和你私奔。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有人说不用再表白了，相忘江湖就可以了，就是保留住现在的这一份感觉，还能说话，还能联系，见面不会红着眼就够了。也有人说，刚才那个故事，既然丁丁都已经有了心仪的男生了，如果他们在一起的话，那小轩不如就退出吧。当然如果他们两个最后都没有走到一起，还希望小轩继续努力，还为小轩还推荐了两首歌，一首是执迷不悔，一首是为爱痴狂。还说感觉小轩还是不够爱，说只是试一下，不够坚决。我相信小轩还是有那个勇气的，但是光有勇气还不够，就看下一步表白的时候如何智取。欢迎大家在这里，如果说你有什么建议，好的想法，包括过来人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话，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回复关键词故事，就是我们你节目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的一个专属的互动方式。下面进入我们的最后一封有声来信，因为这首歌，因为一个人，他的祝福来自于生日。 播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送给我的学妹 Echo 罗女士。虽然我们现在不常见面，但你的生日我仍然还记得。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十八岁。 来自 Sephora 送给自己的学妹的一首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祝学妹生日快乐。今天1月19号，2018年。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 Sanfrey 的祝福，祝福他的学妹生日快乐，爱你不是两三天。刚刚关于小轩和丁丁的那件事情，还有很多人在平台上给我留言，你放心，你们的留言我每一条都会存下来，然后会我和我们的记者两个人一起来整理一下，把这些通通告诉小轩，看他下一步该如何做到。我们共聚下周五这期节目，